绿树浓荫夏日长，楼台倒影入池塘。 楼哥，你等我，我一定回来。 你方圆之内就是我的世界。欢迎收听晋江文学城多人精品有声小说《不要在垃圾桶里捡男朋友》，作者奇经难去。 我是若离。 我是火云绅士。 我是阔先生。 后期制作青玉，由来月文化出品。 这个世界真好，是不是楼哥？ 嗯。 楼隐不太清楚他想说什么，只温柔地回应道。池小池没有再说什么，楼隐也没有再问。鱼当然有权感叹面前的诱饵美味，但楼隐相信他的小池不会傻到张嘴咬上去。池小池趴在他身上，渐渐昏睡过去。叫了他两声，确认他已经睡熟，楼隐把他放平，两人并排倒在了地上凭空生出的柔软床垫上。他暂时不想把池小池送回他自己的家，也不舍得惊动较浅的小池，不如就让他在这里睡上一会儿，直到实体卡失效，他就会自动传送回楼下安睡的少年体内。楼隐侧过身来，把手垫在池小池的头发上，克制地亲吻了自己的手背。 晚安。 说吧，楼隐将手臂枕在他脑后，伸手挥聚了一片云，挡住了月亮，给天地关了灯，就闭上眼睛准备和他一起入眠。谁想他刚闭上眼睛没多久，就听到了池小池小声唤他。 洛哥， 没睡着？ 楼隐转了个身，面对向池小池，但是没有睁眼，好像只是被隐约的响动惊动了片刻，很快又陷入了睡眠似的。池小池也侧身看着楼隐，想到了他的未来，想到他第一次的吻戏，突然升起一股强烈的好奇心。他还记得第一次和楼隐接吻，是在机甲世界里有了信息素的驱动，才有了那个误打误撞的亲吻。那次只能算是不可避免的生理冲动，除此之外自己好像没有一次主动过，也不清楚接吻的真正滋味是什么，自己会不会排斥之类的。 楼哥， 见楼隐没有应答，池小池的嘴唇湿润了一点点，悄悄凑过去谨慎地碰了碰他的唇角。楼隐拳头猛然攥紧，手臂紧绷绷鼓起了肌肉线条，但池小池没有察觉，他咂巴咂巴嘴，尝了尝味道，发现自己竟然是真的没有什么反胃的感觉。他不是很懂接吻，孙老自从知道他这个毛病，为他写剧本时也会尽量规避吻戏，所以他没有太多的时间进行练习。今天他还是第一次做这样的事。嘴唇的口感很柔软，像是某种美味的食物，叫人忍不住贪恋的再尝一口。他又小心地低下了头，吻了楼隐的唇珠。楼隐的咬肌在一瞬间合拢了一下，池小池立刻如惊弓之鸟似的退开，因为分开的太急，唇和唇的相接处发出了细细的带水的声音。池小池观察了楼隐一阵，怀疑又是自己的错觉，他觉得自己的体温有点高了，拿手背贴了一会儿脸后，他又贴近了楼隐。一个吻犹豫半晌，欲落未落，好一阵才选择用嘴唇合住了他的下唇。三次实验均宣告成功，池小池满意了，重新躺回了楼隐的手臂，觉得今夜自己能做个好梦。在他闭上眼睛时，楼隐睁开了一只眼睛偷偷看他，旋即假作翻身，把人抱进了自己怀里。池小池迷迷糊糊间 感觉被抱入一片温暖，也就随他去了。在被池小池亲到时，楼隐想了许多，想的最多的是今天他可能睡不着了。但最大的幸运是他有了能一整夜看着小池的时间。楼隐用手轻轻安抚池小池的后心处，把刚才说过的话重复了第二遍。 晚安，小池。 清晨5:40，楼隐醒来，实体卡已经失效，他回到了自己家中。他动作清洁地坐起身来，回味着屈伸了一下被池小池整过的手臂，又抬手轻抚唇畔，确认昨夜那带着薄荷味道的三个吻并非梦境后，双拳在身前发力一握，方才掀开被子，心情愉悦地下了地，扫地铺床，随后取了洗漱用品，把自己打理清爽，拿了书包准备出门。楼隐刚带上门，甫一回头就看见池小池大大方方地坐在他的自行车后座上，单手撑在车座边沿，长腿随意一叠，喝着从仓库里取出的鲜牛奶。夏天的白日很长，6点钟的晨光溅落在少年肩膀上，把他朝向东方的侧脸映照得明亮又温柔。楼隐望着他，轻轻带上门，眼前是少年与青年池小池交叠的双重身影。在他完全松弛下来的时候，两个相差12岁、五官相近的人却完全是两个不同的个体。少年池小池嘴角总是微微翘着，满身洋溢着年轻人特有的唇与生机，而青年池小池永远懒洋洋，随时随地能把自己相视成一幅洋溢着浓郁荷尔蒙的画，但却是工笔技巧占优，情感偏于淡薄。听到关门声，池小池叼着吸管抬头，瞬间两个小池的影像合并在了一起，眉眼一起弯起。池小池搭在车座上的食指轻轻敲了敲， 老板打车。 他又指了指用小塑料袋挂在车把手上的牛奶和面包， 车费。 过去的小池，现在的小池，都只属于一个楼隐。楼隐把书包放进了车筐，尽职尽责地低头查看车胎状况。侧坐着的池小池抱着书包看向一边道， 气我打满了，走吧。 楼隐真想摸摸他的脑袋，他蹬开脚撑， 怎么不多睡一会儿？ 我是国家2级保护动物，娇贵。家里地上太割了，睡不着。 嗯。 楼隐温驯地嗯了一声，抬手摸了摸自己右胸前的铜制校牌。楼隐，高一一班。他食指指尖轻轻抹过铜牌表面，重新编写了上面的字。楼隐，国家2级。他把胸牌仔细正了正，握上车把。 今晚来我家睡？ 看你小姨一副回不回来吧。 然后准备开车的和准备坐车的同时陷入了奇妙的沉默。池小池探头看楼隐， 怎么不走啊？掉链子了？ 楼隐没吭声，低头看看自己的腰。池小池抓紧了后座， 不抱会掉。 不会，我长上面了。 一高走独生的早自习规定在7点钟开始，而池小池所在的2中6:40班主任就已经在教室门口抓迟到了，因此楼隐决定先送小池。池小池一度担心自己会把自行车前轮压得高高翘起的尴尬画面没有出现，楼隐把车骑得稳稳当当，压根就没有半途强行刹车，使个坏让他栽到他身上什么的，这让池小池非常失望。